彰显的力，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质量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北京时间10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静，是一名大学生。已经是冬天了，本来这个学期一直都很忙，因为学业很重，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参加课外活动。然后最近课程有很多都结课了，所以终于有了一些空闲的时间去进行乐队的排练。我最近有了很多时间可以给自己练习，所以乐队排练效果也比原先好了很多。然后最近还加入了舞团，以前其实一直觉得自己手脚不协调，没有敢去做这样的尝试，但是最近就突然给了自己这样的勇气，所以也想去做一个改变，让自己去接触更多的东西吧。然后希望可以一直努力下去，把每一件事情都给做好。 我以为大脑让人们用来思考，我以为食物都是健康养料，我以为努力就会过得更好，我以为网络让世界距离缩小，我以为看不懂只因年纪太小，还有什么事大不了，时间不会为我多停一秒，直到越多了解却越来越少，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坐标，向着幸福奔跑，不曾害怕跌倒，至少我还拥有梦想的骄傲，就算受伤的成长的回报，黑白不可能颠倒，即使生活有缺角，寻找我自己的坐标，向着幸福